B. What does she like to do in the spring, summer, fall, and winter? Write appropriate answers in each box. 这里春夏秋冬的天气都不一样，我都很喜欢。每年冬天，我都去山上滑雪，我觉得滑雪是最好的运动。夏天的时候，天气很热，我常在海边游泳。秋天不冷不热，我常常跟朋友一起去美国旅行。秋天的红叶真美。春天的时候，这里常下雨，我什么地方都不去，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喝咖啡。